喂，翻嚟呢个礼拜云端起义 系， 咁啊有方东咧，有森麻，有森比 ，hello， 咁就 久违了， 久违了啦，咁沉重嘅音乐， 好似好耐冇做过咁样嘅， 系啊，咁沉重 嘅，因为上个礼拜花生特别多， 系啊，咁沉重嘅音乐咧。咁就梗係因為今日阿毛哥就被判入冊， 冇錯， 一個月啦， 係啦， 我都覺得好突然， 好突然，即時陰公， 我有少少即係即係佢叫人哋唔使唔開心，呢、這個好難唔開心，唔係因為佢 好難開心啊，兄， 唔係因為佢入冊咁簡單，而係第一有兩個情緒啦，第一我真係覺得毛哥唔抵啦，點解有啲人嚇又可以冇事？雖然 但係佢又坐咗嘅喎， 但係雖然證明咗佢鳩坐。 系啊，而家系证明咗， 但 系 又 冇 事。但系点解毛哥冇乜嘢做？ 但系我哋私怨之前咧， 我唔系私怨，我讲埋事实先。你唔好赞乱我个病。但系毛哥，你睇佢片咧， 讲就知道系其实森麻自己私怨啦。 毛哥嗱，因为森麻嗰日都喺现场，一阵间先讲啦。但系毛哥，你睇片都冇乜做过啲咩嘢啊？但系点解要一个月咧？ 站咪咯， 系咯？但系点解要一个月咧？ 有毛哥， 佢已经算 毛哥做过啲咩咧？ 减少咗噶啦， 减少咗，减少一个月减好似两个礼拜系嘛？ 系啦， 唔系，原本系应该系再多啲。 即系第二个，我想讲埋第二个情绪啦。第一个情绪就系觉得唔抵住嘅，第二个情绪就系觉得哇啲大镬啦，即系临近立法会就嚟休会。呢隻六八九啊，梗係盡量將啲唔好嘅嘢嗱嗱聲過啦。你摸長毛喺度嘅，喂，好簡單，莫乃光嗰個咩創新科技局啊，過緊 啦。而家咪就係咯，同埋新界東北啊嘛， 係啊， 拉緊布啊嘛， 啦，點 算先？你解決咗個眼中釘啊？唔係，即係我哋正式講之前 咧，阿媽田話會同佢上訴，咁但係點咧？ 我哋正式講之前咧，即係講一講先，真係。唔系，真系要恭喜一下嗰四位无辜俾人哋，即系除咗皇上之外， 系咪我都恭喜佢，证实咗佢其实系冇罪啊嘛。 系咁当然啦，咁皇上系 special 啊嘛。 但系都成全咗所谓嘅纠错论而家。 唔系我话恭喜嗰四位， 四位被告系啦， 我恭喜嗰四位唔使坐无罪。咁因为佢坐咗啊嘛，咁 咪就 系 成全咗 个纠错论 咯，成全咗纠错论。 就系佢讲人哋纠做，咁佢就真系纠错啦。 嗱，你哋唔可以咁讲。 唔系，我嗰日不过，但系你冇话。你唔好话呢个即系勾呢个字咧，成为一个即系潜藏喺年青人心目中嘅一个文化。 系 我嗰日见到有学生，我嗰日见到有班学生喺度玩嘅啫，即系拿啲书包掟嚟掟去，喺度追逐嘅时候， 你勾掟啊？ 唔系，突然间有个学生大声嗌：嗱，喺成功之前啊，千祈唔好揸成勾做，跟住成班去啦，啲老母喺度笑。我原本想拧住面同嗰班学生讲好学生，但我唔够胆，因为我惊俾嗰班学生以为我系电脑大爆炸嗰个智慧老人。 电脑大爆炸， 我已经以为我系智慧老人，你明白？共产党屌屎忽，屌咗八十几年嗰个啊，有冇睇过啊？ 你唔好再扮啦，好唔好？ 唔系讲翻正经嘅，即系嗱，我今日嘅情绪就系咁咯。唔系呢几日咧。上个礼拜有大新闻啫，其实呢两日就真系冇乜大新闻嘅， 系 即系毛哥呢单嘢令到真系心有戚戚。 呢两日都有一单大新闻嘅， 咩嘢？ 寻日咯， 哦，城市论坛， 系不过我哋有阵先讲 啦。 不过你啱啱讲我勾错呢样嘢， 勾错论， 我其实我觉得又未必嘅， 勾错成全论。 嗱，因为即系我又好持平咁讲啦，喺。人生每一个阶段，你发生嘅一啲事，都可能系对你有助长噶嘛。嗱，我嗱，方东你嗰日你粒水冇去嘅，咁我同阿新比六四嗰晚咧，我哋就去咗监察呢个热血公民嘅六四晚会啦，号称六四唔系号称括弧六四晚会啦， 仲着住黄色衫添， 系新比着咗件热血 T 啦， 我着紧黄色衫噶，唔好质疑我立场啊 ，passion 嗰块上面写住 passion 咩啊 ？passion fruits。 唔好質疑我立場啊！ 嗱咁樣咧，我哋嗰 唔係啊 ，the colour is mango 啊！ 哇！嗱，咁我哋嗰個去聽咧，咁我啊新比呢啲，佢肯定冇留心聽阿皇上嘅言論啦。 我當然冇啦。 我作為一個崇拜者，我梗係要好用心咁聽啦。 但係嗰晚應該都好特別嘅喎，六四嘅悼念晚會只係悼念咗三分鐘嘅喎。 邊有 啊？ 你唔好玩啦！邊有？ 我睇有線講話。默哀咗三分钟， 俾多佢噶啦， 跟住其他时间就讲其他嘢噶咯。 号称默哀咗三分钟 ，OK， 佢个钟教化咗嘅， 即系七千人都系多咗嘅， 喂，梗系多啦， 绝对多咗啦。睇唔好重复啦，睇今日登高啦， 系啊，系啊，呢、這个紧要。嗱，屌， 我头先去做嘢啊，嗰、那个老板同我讲啊，啊，原来你咁红啊。YouTube 推荐你哋条片、啊，你竟然做到 YouTube 会推荐你个节目， 唔系噶啦，大镬 合作伙伴啊嘛， 系咪扑街啊？ 扑街，扑街。嗱，咁讲翻啦，咁点解咁讲咧？因为佢当日佢都讲咗一番说话，我感到好滚动啊！佢就系话，当日我喺即系坐咗嗰三个礼拜监。正四个礼拜啊，是但啦。 系 佢话到我放翻出嚟、有一日我一起身，即刻问自己：道习咧，点解唔见咗道习噶？原来人系会习惯噶。 嗯， 即系你明唔明啊？佢到而家都好历历在目啊！嗰种坐监嘅情景，佢自己喺度警醒紧自己，唔可以咁样啊！ 唔系，我反而我有个问题想问。 所以佢而家就想佢嗰班 fans 就一齐俾佢困住。 唔系我反而我想问一样嘢。 哇！你死啊！你波动你 系咪即系咁？嗱，呢啲我唔参与讨论啦。 我屌！ 我反而想问一个问题嘅。即係基於阿皇上講過，你問佢點樣打到共產黨，佢都唔知。佢認為咧，認為只能夠就係話，如果大家齊心地個腦海裏面都有打到共產黨嘅念頭咧、 就得噶嘛， 咁就得噶啦。咁就共產黨終有一日 係相信， 即係共產黨總有一日會倒台，即係等於呢個萬子良係一個 TVB 嘅劇《龍兄鼠弟》入面所講、，If you think you can, you can 啊嘛，係咪？咁我就想問一下啦，咁啊毛哥而家呢一刻。可唔可以喺个佢应该入咗去噶啦？ 应该 即时还 即时还押啊！ 变咗短毛啦， 佢可唔可以用念力啊？毛哥啊， 我要相信， 只要我相信，听日有人救走我，就我就可以脱肉，咁就成功啦，就可以脱肉啦，得唔得咧？ 应该都适用噶呢、這个讲法， 但系个结果系唔 work 噶嘛？ 嗯， 系嘛？我由始终就想讲话，喂。如果念力可以救到世界嘅念力，应该可以拯救到全宇宙啊！ 你哋又抱怨啊！ 我又联想起佢应该就会即系今日就喺度讲下佢同呢个长毛嘅友谊咁样。 啊，算够数。 即系至于你话嗰个人生嘅选择咧，我之前有讲咧，佢选择嗰个入去嗰三个礼拜咧，其实系呢个叫香港社运界入边嘅运动理论其中一个 butterfly effect 嚟嘅啫。就咁简单啊嘛， 物含贵通开拓血路啊，系嘛？ 即只系香港社运界运动理论入边其中一个蝴蝶效应。 哇， 完啦， 好 就咁简单， 好巧口啊！你 见系真系咁啊嘛？如果你嗱，你识得咩运动理论咩叫蝴蝶效应，你咪知咩事咯？就咁简单啫嘛。唔好讲到咁大先得㗎。 嗱，你啲听众唔明就因为冇听你节目囉。 啊， 我唔使㗎我啲嘢。 佢都唔係咁嘅意思。 細路仔都明㗎使乜听啫。唔使听 到。咁你都唔明。 你睇呢个节目 咁点先。而家咁样点先。即係波波咁嘅情况。即係我哋作为市民除咗响应佢622一定要投票之外。因为佢讲一样嘢呢我好感动㗎。622投票呢就人人都系长毛。 系啊， 呢个真系感动啊！呢个好嘢， 但系咁喎，即系讲呢个相信会出到嚟咧，可能都会成真嘅。 嗱，但系嗱， 点解咧？即系因为阿妈电话会上诉， 系啦。咁你担保中间都要几日噶嘛？佢可能谂下， 喂，几日出到？但系唔系喎，咁咪就系老老实实，你唔觉得佢错咗着数咩？问心讲，其实嗱嗱声。坐咗系着数噶。 如果你话喺 我唔觉 得。德国系唔应该而家坐。德国应该呢个冇人坐。 如果佢真系冇得拣，真系要坐嘅话，咁最好当然系喺会期中间呢个暑假 系啦，暑假坐。 我就话唔系呢个冇人坐，即系我意思系话坐系着数，继续抗辩。 唔系，我觉得继续抗辩好啲。 但系我觉得点 打唔甩嘅， 唔系。我想推遲啲嘢， 打唔打得 推遲少少啫。 但系我覺得起碼都應該 你推到暑假咗， 暑假咯。 即系我意思都系咁講咯，你推到暑假咯， 得嘛？ 你唔可以過咗暑假，過咗暑假又立法會嘅。 你到時你睇佢點樣佢排， 你咪當排當放一個月暑假咯，入去係咪先？大把受人敬重啦，入去 佢實格受人敬重啦。你諗下長蘇之前入去都好受人敬重啦。 長蘇冇長蘇真係古思瑤啊！继续啦， 系啊，咁啊，嗱，头先你讲开嗰个咧，我想回应一下，有啲人会话你哋唔好咁私怨啦， 冇啊， 你当系先啦，你就唔好咁怨毒啦，你个心唔好咁毒蛇先啦， 但系你系嘛， 我冇啊， 我冇、啊， 嗱，咁 佢今日着咗件衫系 G.I. Joe 嘅毒蛇党啊！ 屌你啦！我都即刻望下自己件衫先 咩？系咩？ 好明显噶喎，李炳宪嚟噶啦，仲唔系毒蛇啊？ 你哋一路都喺度话佢念力念力，嗱、嗯、有人会话你人哋嘅意思都唔系咁样，人哋系讲紧。 你有冇听佢节目啦？ 啊，嗱，唔好理住先啊！人哋会话，人哋嘅意思系话，当你我哋要去个思想去令到好多人去接受共产党系我哋嘅敌人，当你全世界好多人都会觉得全世界共产党系敌人嘅时候，我哋就会令到佢倒台噶啦。佢、嗯、嘅意思系咁样啊嘛。点睇咧？ 全世界由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开始咧，都知 不嬲都好捻多 敌人，知道艾滋病咧，被誉为世纪绝症。 系啊， 一路都话呢个病系冇得医。 系最初好惊噶， 好惊嘅。 系啊， 咁最后尾呢个病医唔医得到，都系医唔到，只能够而家暂时用河大一嘅鸡尾酒疗法去延长个病人嘅寿命嘅啫，但最后尾都系步向呢个叫做死亡，因为嗰个抵抗力会下降得好细 ，T 细胞越嚟越低啊 ，T virus。 咁喂，好简单噶嘛，咁你有念力都冇用嘅，你有相信我会医到呢个病都冇用噶嘛，我哋只能够就系延长佢寿命，即系等于呢个情况都一样，你有念力去相信共产党倒台，咁冇用噶嘛。 你只能令到佢延长， 你咪唔话只能够令到佢延长，你只能够就系得个讲咯。你实际上你要做到嘢先啊嘛，你有个念力冇用嘅，你都要身体力行去做嘢啊嘛。 咁人哋而家都抛咗一个方案出嚟去 咩方案啊？咩方案啊？ 咪就系上去咯， 上去边啊？ 咪就系要反共抗共咯， 佢系咪话要上大陆上北京先？ 佢几时有讲过？ 唔系佢话人哋应该要， 我咁点解佢自己唔要咧？ 嗱 佢喺广东度嗌打到共产党噶， 嗱 咁点解你唔翻大陆嗌咧？ 嗱你错啦，呢个我可以证明啦。 呢个都好搞笑噶，佢讲嗰日咧就话要走出去咧系去广东度行下啦。 嗯 啊，但系大老细，大老细就唔出去嘅喎。 喂，咁你 大老细留低， 咪住先。监狱 佢下面嗰几个头马都系喺嗰度 嘅 喎。 咪住先，监狱嘅犯人咧系有权选择自唔自由去放风嘅。我冇讲啲咩嘢，冇误会。 自然你死啊你！ 我只系讲一个比喻噶，我冇讲啲咩，大佬。唉， 仲系私怨。 唉，我哋继续啊，仲有咩讲啊？快啲啊！ 屌你！ 因为我想讲下，而家煲哥入咗去，如果创科局嗰单嘢真系，即系话实够票啊咁样，又拉唔到。 同埋你依家进行中嘅新界东北，啱啱叫做帮助佢拉咗一嘢票啦。咁但系拉咗一嘢煲， 都唔系礼拜五嗰日都有人去冲击噶。 下个礼拜有 J 过噶啦嘛， 系啊， 咁 点搞先？而家系最担心呢样嘢，即系 咪一摆明就 喂，阵间我哋下一谈个节目系有阿刘家雄上嚟，即系同佢倾下。 喂，但系咧， 佢哋贵党会唔会？ 我以为下一个节目嘅焦点唔系喺呢度添， 喺边度啊？ 我以为系问阿主席嗰度啲最今日嘅 status 嗰啲嘢添。 哇，系啊，其实而家做香港人好惨噶，我同你如果有钱都唔好开金铺啊。有。 咁係呀 吓係呀即係喂最好呢就要做个 research, 嗰區冇啲咩行业你要做嗰样嘢囉。如果嗰區有丢皮其咗都係错㗎 即係嗰區真係咁喎。喂嗰區冇金铺开金铺都係死罪嚟喎其实。 都可能係㗎即係可能某啲行业係注定咗係唔 即 係唔俾香港开嘅。 做生意從来都冇问题嘅即係只不过係我觉得而家最大嗰个即係攻击位係个政治立场嗰样嘢啫， 唉，我哋都 啊，我哋冇讲系边个， 太敏感，唔好再讲呢个问题，讲翻毛哥先啦，唉，唔好兜咁远啦， 唉，咁冇人出声， 可以点做咧？即系作为市民，除咗六二投票之外，喂，咁你而家嚟紧仲剩翻嗰个会期咧？如果佢真系咁险恶地谂住将啲邋遢嘢，喂，嗱声趁毛哥喺度踎嘅时候过咗去，咁点？ 其实 劫狱， 屌！ 即係睇剩返喺議事堂入面嘅即係泛民。 嗱我都係想同你咁講，我都同你一致睇法，因為今日睇咗呢就係話雖然啦教主啊黃仁達呢佢哋依家就有一個新嘅稱號，佢哋叫做口頭打倒共產黨嘅主義者口頭。 咁但係呢就有人整咗。 係咪叫口號黨啊，即係。 是但啦。咁但係就有人整咗幅圖，就係話喺呢個拉布上高佢哋嘅發言嘅次數。 即係拉布拉多。 冇嘛好似係咪。 咦、你唔可以咁講呀，我記得睇我睇過呢，即係喺參與拉布嘅議員入面呢，最少嗰個都係萬必係14次嘅發言嘅。咁教主呢暫時就係零次嘅發言。 喂，但14次好緊要喎、 啊。嗱、哦、你咪就不能這麼說。因為 我想問喂，拉布點解釋？點解釋呢、這個你話？即系我话零次，你又话唔好咁讲。你话最少就系万必就十四，但系教主零、啊， 因为系暂时性啫。嗱、哦，我根据我收集嘅资料翻嚟，教主依家只系铺路俾你哋出手先。佢一路喺度做紧 research， 我谂紧点样佢嘅 speech 嚟紧嘅时候，佢将会有一次好轰动嘅发言，就好似上次咁，系、 啊、 有一次好轰动 嘅。我都信嘅，即系等于 嗱，记唔记得上次？阿教主係有人話佢參與過拉布㗎嘛，咁就有人話嗰個係教主嘅第一波嘅拉布發言㗎嘛，咁、 啊、 第二波咁佢就仲未見到，咁好明顯就係籌備緊啦。 唔係喎，我信喎、啊嗯、即係等於你打 RPG game 打大佬咁計係咪，你 籌備好耐㗎嘛， 唔係即刻用㗎嘛，你梗係用啲唔係你梗用啲卒仔打住先，適當時候就即係出必殺，跟 住之後要回氣㗎嘛， 所以出完之後回氣當中就梗係要用模仿师模仿翻之前个必杀啦，系咁样啦。而家就酝酿紧呢个必杀出嚟，系、嘛？但我想讲， 但系 十四次嘅拉布发言唔简单、啊。 喂，你十四次嘅发言 唔简单啊，大佬。 嗱，又会有人话十四次快必嘅快万必嘅发言系咪快必啊？万必 万必 嘅发言，又点及得教主一次嘅发言精景咧？ 啱喎， 系 啱。 嗱，即 系原来咁样噶， 即系。有啲朋友乜唔系泛民系从来系一个 teamwork 嘅嘛？哦，唔系好耐咯， 唔系噶啦， 佢不嬲话自己唔系泛民噶， 没有不分你的本钱， 咁啊， 系咯，不怕孤立。 喂，讲开又讲， 呢、這个唔系写文言嘅咩？ 好似系， 讲开又讲，如果系靠 监有为， 唔系啊，你靠泛民余下嗰个咩创科局啊，诸如此类啲垃圾， 泛民自己都有啲人上 去，你靠泛民扑街啊！你净系睇 莫乃光嘅啊， 你净系睇黄碧云嗰啲咁嘅质素，你已经够死啦， 梗系啦。 陣間我哋可以講下上個禮拜嗰單嘢，東北嗰單嘢，黃碧雲竟然係支持呢、這個立法會入面應該加強保安嘅咁，如果唔係會踩死人點算啊嘛？含撚咧叫佢真係，你啲靠佢啲嘢 民主黨就真係含撚啦， 真係死得㗎喎！係啊， 嗱呢個 都係要靠翻我哋去監察佢。 嗱唔好話我唔聽， 咪靠院長咩？ 成日即係啲人話你， 佢哋都可以係匪類嚟。 你都冇聽教主，你點知道佢講乜啫？嗱，我有聽嘅，即係。虽然我就不是集集都听， 你集集听萧生， 但是即是我吹箫嘛， 你是啊， 但是那他就是即是说这个他说现在呢其实就搞这个的拉布呢已经没什么大作用了， 嗯， 因为呢现在呢普遍市民已经不接受了，他说 是吗？ 是啊， 真系噶， 同埋如果拉布拉得太多嘅话，23条立法嘅时候，我哋又边有力量去拉布咧？ 系啦， 真系噶， 系啊。但系 嗰 两个讲 法嚟嘅，即系系啦。当然我讲嘅啫，即系转咗啦嘛，呢啲嘢。 咦，院长转咗啦？ 系啦，即系新嘅版本咁啊，当然同旧嘅版本唔同啦。不过佢即系佢转太多到，即系佢啲 fans 就唔觉得。 喂，但系佢哋而家认咗嘅，根据佢哋喺节目嘅讲法咧，系认咗佢。他们自己是搬龙门，他们亦都认了，是 终于承认他们做了 什么事，因为他们是觉醒啊，是啊，早早觉悟， 哦，是吗？ 当然 了，早觉悟什么啊， 人哋话、 啊、 人会改变嘅，以前年少无知，不过而家觉悟啦， 觉悟咗啲乜？ 嗱，成个花生台唯一一个就系出边嗰个陶君衡，佢唔晓变，佢冇冇觉悟。佢就係冇觉悟囉，阿教主就觉悟啦，仲要话俾人听，好在我觉悟得快， 所以呢度撚屌台呀， 所以咪俾人攻击啦，同嗰人真係惨呀，大佬真係 非洲高球。 喂唔係喎，讲返转头，我真係好认真想探讨，我作为市民，除咗监察就真係冇可能做，喂冇可能做啲咩，唔通又围佢咩？而家问题係 冇啊，你 点样围 咗咁多次、啊、 如果嚟緊创科局真係喺趁呢段空档呢怼上去， 嗯， 我相信我哋连入立法 谷嘅门口都入唔到，经过上个礼拜， 冇错啊。 同埋我觉得佢唔止啊。 不过算好噶啦，主席上个礼拜会话咁样俾佢哋，即系佢冇咁样一早就清咗佢哋走。 唔系佢话开头啲人。是好理智嘅，好守 做好守先啊嘛， 好守規律嘅。係、後屘有啲人八點零鐘走咗入嚟嗰啲，搞亂檔啊嘛。佢話、 哦。不過咧，你頭先咧一開始講嗰樣郭金時作飛咧，我即係想問一問咧，即係最初即係其實話去文化中心搞呢一、這個嘅悼念活動咧，即係最初都唔係講緊舊年 啊。佢再更正你，人哋從來都冇話過悼念噶，人哋話紀念 嘅 咋。 好嘅，紀念都好啦。總之就其實就唔同意支聯會啦。 係。 咁但係嗰啲即係佢曾經。已经话过人哋左交嗰啲咧，就其实好早都喺嗰度搞过噶啦。咁当时人哋 哦，咁人哋嗱 佢嗱交， 人哋冇搞嘅嗱，搞清楚左即系左交啦， 系 或者系一啲未必系定左交嚟嘅。老实讲，就即系一啲唔想去支联会嘅人士啦。咁佢哋系好多年前已经喺嗰度搞啦，不过佢哋就冇对外搞，即系可能系一group人，即系可能我同新比同方东自己约去嗰度搞 咁 样咯。 咁起码嗰 冇大搞嘅， 即系但系我都知道有件咁嘅事。但系当时佢曾经即系因为种种原因，包括呢一样嘢，佢讲即系有人讲过啦，唔好话边个啦，支联会呢面旗帜系唔可以倒下嘅。 佢都话支联会嘅光环要攞过嚟， 咁佢讲唔咗啦嘛。咁佢而家做乜要调鸠左交啊？ 咁我唔知喎、啊、可能又有新一轮嘅觉悟呢，觉悟有好多层 layer 㗎嘛。 嗯。嗱人哋咪咁讲啊，人哋一去到嘅时候就话好多谢去年都有嚟嘅朋友。 点啊两位两位。是不是百般滋味在心头？其实我想问呢个问题好耐啊。 唔系我 嗰我下排真都跌撚咗落地下啊。 我嗰时一听到我第一时间佢做咩多谢我。我去年嚟唔系因为佢。 关你咩事。 但系咁喎。佢就算醒目喎，佢咁样做呢你哋又唔可以点样话佢。 我冇话佢啊， 係啦。 但係个问题我去年去唔係因为佢㗎嘛。 冇错嘴囉咪就 係。但係佢而家就好似继承咗咁㗎嘛。继、 啊、 承咗个道统咁。 佢一咁样讲呢佢真係立埋。即係就算佢口冇咁讲或者係佢个即文宣上都冇咁讲。但佢意思上嗰就係做咗俾人哋睇话 嗯 去年其实都係因为我嘅关系呢，虽然我去年冇嚟。不过我去年我嘅影响力已经足以令到你哋喺呢度有运动啦。 但你都唔知道呢啲嘢系碎料啦，人哋下年系进军维园啊。 系啊， 我就系、是、嗱，我就 因为佢话暂时啊嘛， 喺边度出嚟嘅 source， 明报有卖，但我私底下咧就同一个 吓、啊，即系进军啊。 我私底同一个网友 咁贵咧，佢嗰日派个单张话系 嗱，李卓仁喺 D 一 暂时喺呢边， 李卓仁喺 D 一八都讲咗噶啦，但系佢讲完之后咧就冇出处，亦都有听众就致电俾 D 一八话咧，嗰日听咗阿教主嘅早晨节目 踩场， 就早晨节目、就冇讲过呢样嘢，但系之后明报系卖咗嘅，咁但系我嗰日咧同一个我哋嘅节目听众咧、私底下即系 WhatsApp 倾咧，我哋都好好奇，我好奇一样嘢啫，维园佢点 can 啊佢自己啲人咧？定系佢直头系当维园入咗维园就系自己人。 嗱，你又有所不知啦。 点样悭咧？嗰个人 人哋系有一个好清 晰衫， 唔系错， 或者蜡烛嘅黄光 都错， 系 都错， 系 人哋系一个好清晰嘅去界定佢哋自己人数嘅方法，好精准嘅， 系 就系喺啲旗两边夹住嗰啲就系佢啲人啦。 哦。咁你话讲緊人力啊，即系而家社技冇咗啦，咁即系紧 社技冇咗， 即系阿长毛 入咗 就唔当啦，即系佢个议席暂时唔悭噶啦。咁 会唔会谭耀宗又玩嘢下一届出嚟嘅？ 搞乜鬼啊？ 长毛入咗去坐、啊， 但系现行嘅条例佢系冇事噶噃，应该， 但系佢又有啲小动作啊嘛。 哦，佢可能迟啲想缩短咯，可能递补机制嗰度再褪咯。以后可能一个礼拜都 唔系，不过真系靠其他泛民去拉布咯。好老实讲，你冇其他方法嘅，根本你依家就要拖自决。唯一最好嗰样嘅就好似我哋， 但系你有几多个泛民肯褪咧？而家 其实系咪应该？ 我觉得系应该好似我同我哋嗰阵时搞网廿三咁样啊，拖不停喺度拖到你暑假咯。 我觉得系咪应该追即系、就是、追击目标嗰几个泛民，要逼佢哋拉布咯？ 点追？你认为系要追边几个 啊？我唔知啊，我未有头绪啊。 咪有啲可能未必使追啫，你同佢倾。 即系莫乃光嗰啲唔使追啊。 系莫乃光嗰啲摆明 吞蟹噶啦，好明显 得嚟呢啲。 佢业界利益同埋分分钟 可能佢以后唔使选㗎啦嘛。 黄碧云嗰啲又唔使追㗎啦，嘥鸠气啦。所以我就係未有投佢，即係要夺几个出嚟，要目标，要追击佢嘅。喂，要拉布喎、啊。喂， 我感觉黄碧云越嚟越梁美芬化。 阿方东威，即係讲时话，讲时讲咯。我哋之前同阿隔壁台有个主持倾开，都话， 边个 啊？莫乃光，我咪选佢做乜啫？根本同谭伟雄冇分别 啊！不如我哋追击阿黄毓民议员啦。逼佢去拉布啦！ 嗱，你飞机场咋？嗱，唔系我飞机场 啊！唔系喂，咁系啊嘛，喂，大佬佢啊，而家我哋即系市民嘅唯一希望喎，冇过入咗去之后， 但 系 你 心啊， 但系你咁样夹嘅话，佢会屌鸠翻你哋转头。 我唔系夹佢嘅，即系我哋跪得唔得？ 夹乜捻嘢啊？ 喺面前跪低。教主，请你拉布，就呢件事。 跟住佢咪话你呢啲咁嘅人咧，欺世盗名揾笨贼咯。 我做乜搞我个仔咁啊？佢真系唔系我做噶嘛？问题。 我做乜要帮呢个人啊？即系佢可能会咁啊？ 系，唔系正经啦，正经。我觉得真系可以联络下嘅咧，即系可以，即系唔系话好，唔系要追击情倾或者询问嘅咧，有几个应该 OK 嘅，范哥应该更 OK 啦。跟住阿万 B 一定 OK 嘅。 咁黄毓民议员办事处 嗱，大嗱嗱，屌你， 打俾佢邀请佢，请你拉布。 嗱，仲有系嗱，我觉得有一个就比较保留啦，大舊就比较保留啦， 系啊， 保留，因为其实嗱，我话我就一路走落嚟始终如一嘅，因为我哋以前都讲过啦，喺呢个某份有方向嘅报纸上高咧，曾经刊登过大舊喺呢类型嘅立场系非常之古怪 嘅，哦，即系嗰个同郁文好 friend 嗰份报纸啊嘛， 系啊。咁基本上喺呢啲位置，我覺得你可以一問無妨咯。不過就不要抱有太大期望咯。即係仲有其他，即係可能話李卓人啊嗰啲都應該 OK 嘅。 點解我會用追擊呢，即係我覺得網民係應該用一個比較激烈啲嘅網上手法做啲圖咧，踢咗幾個心水 夾住佢係嘛？ 踢幾個心水嘅所謂泛民， 會買馬咁樣嚟講， 去夾佢，逼佢哋表態話會拉布。其嗱，范國威其中之一啦，但我另外一個真係我屬意係黃毓民議員，我覺得佢冇遺，佢應該教主應該唔會遺棄我哋。 唔係你呢啲位，我覺得你揾 教主應該嗱，你記唔記得阿森啊？唔好做人，唔好忘恩負義啊！鄭家富拉布嗰年啊，全靠阿教主有份拉布啊！呢、這個網絡23條先至叫做站門㗎。 係、 哦、 啊，係喎、啊。 你使乜表我啫？嗱，你一用緊佢嘅。 我記得阿梁锦祥系咁讲过， 系啊，我都引用阿台长嘅说话噶。嗱，不过阿森华唔同， 台长都话撑郁文，撑郁文， 唔系撑李旺阳，撑郁文啊嘛。 系啊，系啊， 仲有话呢、這个 咩？唔系先，香港广播啱啱先， 广播最好听嗰个系佢啊嘛。 我。我呢个讲法啱啱先。 喂，应该你今集频道飞机场。 喂，咪先，我呢个讲法啱啱先。应该其中一个应该系教主， 但系我觉得咁样， 我哋唔系，如果你有佢，咪做到一样嘢就系我哋网民冇对佢有 bias 咯。 系，但系调翻转咁讲咧，佢我又觉得咧，如果咁样夹佢咧，佢调翻转可能系反而唔做， 咁唔做咪睇清楚，睇清晒， 我 睇清晒个环境咯，睇清晒事实嘅本质咯。 其实我感觉咧呢。即系似乎咧过咗六四之后咧，佢哋咧即系两个王子咧，佢哋都系有啲心红啊！即系突然间咧，即系多咗活动啊！你留意 朋党啦，屌你！ 唔系啊，事实上系嘅、哦。你留意一下星期五嗰件事，其实从之前系冇晒声气，突然间。做嘢，跟住而家系想做到个形象系香港嘅社运嘅前锋嚟噶嘛？咁其实我感觉咧就 社运龙虎炮 唔需要，其实系唔需要去夹阿教主嘅，我觉得 系，因为佢自己会做， 系 虽然佢系零发言，不过部署紧。 我觉得喺嗱而家长毛哥入咗狱之后咧，佢会去做， 但我觉得应该。 根据方丹 喺私底下讲，你嗱、 這個、呢个咧就唔嗱头先嗰啲系咪朋党系咪私怨，大家 嗱， 但我觉得系佢系会话， 我觉得我哋夹佢咧，即系唔系我哋啊，即系如果有网民夹佢，即系证明到网民系冇 bias 嘅第一啦，即系仲视佢为一个吓、民主嘅领袖之一啦。 得，你哋可以夹。 第二，好简单，嗱、 你而家去即係去夾佢，成件事就係話，喂，你心裏面都會覺得，喂，其實就過就過緊㗎啦。不過係睇下你拉唔拉到，拖得幾耐得幾耐。咁如果我夾佢，佢肯做嘅，咁咪 OK 囉。唔肯做嘅、okay. 大家真係死一條心去囉。 Yeah. 即係起碼有一樣嘢要令到網民死心啊嘛，你明白？即係有一樣做咗呢件事咪可以， 咪幫到啱嘅。 兩個結果啫嘛，一係就死心，一係就覺得，咦 ，OK 啦，幫咗我哋，係咪先？就咁簡單啫嘛。 同埋喺咩喺咪後啊，方東咧都話啦，即係啊教主呢啲一定會出嚟嘅，因為始終要舐光環嘛。 嚇！ 好 嗱，我唔係咁諗啊，我都係堅持翻我個理論嘅，揀咗佢係唯一要夾。嘅幾個議員之一， 我唔回應 起碼就係、是、喂， 你有文章啊？ 喂，一次最終決戰啊，好簡單。喂，過就過緊噶啦，不過就睇佢。喺大家嗰個希望仲保唔保持喺個腦海裏邊啫嘛。佢、肯做咪 OK 咯，佢唔肯做，大家死條心。 但係如果喂，即係我貫徹呢個台名啊，花生啲咁講嘅話，咪你哋夾教主，不過叫教主就出动佢嘅念力去相信佢过唔到咯。 喂，但系咧，我想 呢 个 零同做啦。 我想讲翻一样嘢咧，其实都系真系几捻悲哀的。即系你谂下，成个立法会成个政坛好似得毛哥一个做嘢咁。 系啊， 喂，虽然系有啲人系做嘢， 咁所以佢咪票王咯。 但系就真系。唉，都唔識點講。 但係有好多人係唔覺得佢咩一回事啊！ 呢節差唔多啦，下節就入我哋個真係正式今集主題啦。 聽講今集有廣播劇喎、 啊，今集有入咗我哋主題㗎啦。下一節就嗱呢一節咧，最尾有隻歌點俾阿毛哥聽嘅，聽下先。 嗯，兩隻俾毛哥， 一隻歌俾毛哥。 節先嚟一個廣播劇先。喂，方東，你唔好做功課住。 嚇、啊， 睇下黃海咩講。 嗯， 你喺香港話建設中國民主，你做咩唔翻中國講啊？ 咁點解佢哋又唔翻大陸嗌中共倒台啊？皇上， 喂，你講咩啊？你咁假蛋！ 唉，咁啊，呢、這個廣播劇完咗啦 。大家自行領會下， 大家自行領會下啦。咁其實想講翻上個禮拜呢個東北咧嗰件事嘅、嗯，但我哋即係嗱老老實實。嗯我哋就唔係好思怨嘅， 嗱，真係呢單嘢真係 好，我哋好持平講，好持平講，我係感激有份鬧事嘅人，反而 係啊， 點解咧？ 但我感覺， 如果佢唔鬧事， 呢句好似仲發生咗嘅。 佢唔，如果冇人鬧事啊， 嗯， 我冇講邊個鬧事，因為我都唔知邊個鬧事， 嗯、 我就係講樣嘢。如果冇人鬧事咧，社會係冇人關注新界東北呢樣嘢。喂，我哋幾個禮拜前已經喺節目講過新界東北呢單嘢啦，同埋未來基金啦。 啊，佢哋話佢哋都有講啊，而家 蕭晨，幾個月前已經講未來基金啦，但冇人理噶嘛。 嗯， 係嘛？但係直到呢件事出咗嚟就多人理啊。不過我都要講一樣嘢，在場嘅左翼分子，我唔敢話左交啦。左翼分子嘅機動性唔夠。如果當日嗰個警、即係保安。警員同埋呢個嚇、啊、所謂嘅抗爭分子啦、啊，出邊個衝突開始咗嘅時候，其實係咪左翼或者一啲年青啲嘅村民應該留守咧？因為點解咁講咧？呢、 嗯、 件事一衝突一發生咗之後咧， 係 你嚟緊下個禮拜五呢、這個禮拜五啊，你好難再入翻去門口嘅，門口都未必入到。 係， 跟住起碼一定要留喺度，即時轉咯，你要留喺度。 嗯， 嚇、啊，即要留守咯。即我覺得係咁，如果唔係你根本冇噶咯。 嗱呢啲嘢咧，其實 好難再翻佔領。 首先講一樣嘢先啦，因為我哋都不在場， 唔在場 噶， 所以我 我哋講嘅，即我哋都係 base on 一啲我哋揾到嘅資料嚟， 或者睇片啦、 啊，係啦、 嗯，我唔敢長談嘅，因為我唔喺現場。我嗰日都話啦，我唔喺現場， 嗱咁樣咧， 我都係睇片。 我想講咧，即我嘅睇法咧，就係兩邊都有賺嘅地方，兩邊都有底屌嘅地方。 嗯， 咁係嗱，熱血公民嗰邊咧，今次就嗱、我都係就翻我見到嘅資料講啦、 嗯， 就係、是、有啲人士啦，就話係本來一啲即係村民啊、左翼嘅朋友啊，佢哋入到去嘅時候咧，就係、是、安即係和平地靜坐，然之後就坐喺個門口度攔住個門口，係可以自由出入嘅，係、 嗯、 直到熱血公民嚟到嘅時候咧，就有差人在場，咁跟住就差人唔知點解啦，想閂埋道門，咁就熱血公民嘅人咧去頂住道門嘅，咁、 嗯、 先就呢一 part 講啦，就係、是、我唔知道。即係因為我哋始終冇辦法去講啦，究竟係村民啊嗰啲咁樣靜坐喺度有冇用啦、 嗯？ 或者係佢哋撞門有冇用啦？點都好，喺嗰個位熱血公民係即係大家其實都係大家都唔妥大家啦。老實講，喺嗰個位熱血公民係可以去挺身而出去幫啲差對抗啲差人去頂住道門，呢個係值得讚嘅。 係啊， 係啦。咁而啲即啲左膠啦，或者葉寶林啦，我哋。先理身，我哋两边都好捻唔妥嘅。咁但系叶宝林佢哋一班人士一路以嚟都好去组织啲村民啊，去搞呢场运动，做咗好多冇得见光嘅，即系冇得出风头嘅行动，好多运即系好多嘅工作。咁呢啲亦都系抵赚嘅。 喂，但系自从未来基金呢单嘢曝光之后咧，点解唔将呢件事升格为全香港嘅事件咧？点解仲话系？唔系咁，你都要 同入中路一样。 喂，咁大佬，你个论述上你都要咁样转先得噶。 嗱， 你嗰日你仲系话村民系主体？喂，对唔住啦，呢件事全香港人都系主体。 嗱，所以就系头先话我唔知道系好定，我都冇办法评论系好定坏，因为就好似你所讲话发生咗冲突。然之後先令到呢件事上咗去報紙，令到大家知道。咁嗱， 呢個係香嗱，唯一一樣嘢唔好就係香港人唔好咯，香港嘅媒體唔好咯，一路唔去報導呢件事咯。 系啊， 佢有啲嘢炒花生，要先报咯。 香港嘅媒体不嬲都系去到有大花生可以炒。 佢哋有背后嘅利益，可能同时、就是、 卖到纸咯，最紧要系。 我覺得即係除咗你話花生嗰樣嘢之外咧，係我感覺佢哋而家嗰班即係老細啊、編輯，佢哋冇個 sense， 冇觸覺，係知道邊啲嘢係會 係下一個呢啲咁樣嘅焦點咧，佢哋係唔會去咁樣報導。 嗱，同埋都講翻啦，真係即係嗱，好持平講啦，真係嗱，相比我同你都做過， 你唔需要特登係咁提要持平噶， 費事俾人話我哋私怨啦，第一節咁撚酸，唔係酸啊，係怨啊，咁樣 係嗱。我哋第一次要加返个警告。 係啊，好撚完㗎嘛。 其实第一次应该 cut 咗佢 啦。不如 cut 咗佢啦第一次。又冇电啦屌。 冇得听。有人熄个冷气嘅。跟住熄错掣咁样。 屌你咪即係讲返话你开始即係嗰班左交啦左交好啦，越公民又好啦，佢哋去咁样做嘅时候，即当初佢哋依家去冲入去咁样做嘅时候呢，係叫做开咗个先河啦。咁、但係我真係点解咁讲呢，就係话喺嗰个时候大家都冇准备嘅。冇准备係冲入去，真係话喂涌入去涌撚咗先算啦。咁嗱，当然用嘅可加啦，个行动都可加啦。咁但係我同你都做过一啲组织嘅领袖啦。个问题係当你咁样做嘅时候，你下面嗰班人好多，即大部分嘅人，即我哋都有睇，我睇住直播啦。到 final 佢哋话佢决议点样嘅时候，得四个人话肯留低，大部分嘅都话 四个人又俾人衰话冇。 嗱，嗰个一阵先讲，大部分人都话走。咁喺呢个时候，你个领袖其实好捻无奈。咁你呢啲位嗱，当然个领袖亦都好有问题啦，佢嘅处理方式，应该话佢处理方式系唔够醒目咯。嗱喺呢啲位置，我当我讲翻我多，我见到啲咩事咯？睇住直播，就我见到到决议嘅时候，有四个人话无论点样都会想留守嘅。咁、但系咧 ，final 佢哋倾完之后嗰个回收咧，竟然系话我哋大部分嘅村民咧都决定咗走，不过我哋就唔可以留低你哋四个喺度，我哋惊你哋俾人哋清算，所以我哋想要一定要带埋你哋一齐走。 黐线啊！咁你呢个系同呢个做法， 你呢个系一个好有问题。如果你哋系一班村民，你哋系真系咁担心佢哋安宁唔一齐留喺度咯？ 嗱，我唔理呢样嘢先啦。我由始终我都讲一样嘢，我点解唔各有各做嘅？ 这个当然啦。 喂，即系你去到呢啲位啊，大家既然有分歧嘅时候， 而家指控紧抽水又点样嘅？ 唔系嗰个第二个问题， 呢个第二个问题啊，唔系讲呢个先，各有各做。喂，即系当你去到有分歧嘅时候，既然即系有分歧啦，但系个大目标系一致咁。唯有各各做啫，唔好有衝突。即係有人問我點解唔好理啲左膠喎？我點解要理啲左膠啫？即係好簡單，不斷有人問我：喂，你冇得唔理左膠喎？點解叫冇得唔理啊？各有各做咯。 係啊。 咁難道佢有理過我哋啲右膠咩？嗱，我自認右膠啦。啲人就話我右膠嘛，咁我係咯。咁左膠又理我啲右膠咩？冇嘛。咁點解唔各有各做啫？ 係，我覺得冇問題。 做啦，係嘛？同埋將你嗰、那個當你呢個運動，如果升格為全港市民。嘅一个运动，全港性运动，咁就唔系一班人一小撮人话事噶啦嘛，一小撮人话咁就咁啊嘛，系你通过咗好多人同意先得。 但系有人话你 HKTV 嗰阵时候你唔系咁讲喎。 喂，嗱，好简单 ，HKTV 系毛万正搞个集会俾佢哋之后再接手嘅时候，咁佢哋接咗手噶嘛，嗰、那个集会系佢哋噶嘛，咁人哋都唔想你理咩啫？你认为你赞成 Christine 所讲嘅？啊！呢个系全港市民嘅运动嚟嘅，咁你咪自己搞一坛咯。你点解又喺人哋个集会度搞啫？咁嗰人哋接咗个场啊嘛， 系啊， 人哋接咗手啊嘛，咁简单啫嘛，唔使同我拗呢样嘢。我而家咁样讲一句已经 KO 你啦。咁人哋接咗个场，黄文正交咗个场俾 HKTV 嘅员工 ，HKTV 嘅员工唔想人哋去沾手啊嘛。咁你认为喂唔系睇电视系我哋全香港市民嘅选择嚟嘅，我应该全民运动，咁你咪自己搞一坛咯。你使乜喺人哋个地头度搞啫？嗰、那个系真人哋地头，你人接咗场咩咪？ 嗱，咁亦都讲翻啦，即系我都同你讲啊，话即系如果俾我，我系唔会咁做嘅。即系当其时，即系你想好漂亮咁样去做，你咪话。可以即係喺呢個位置，你咪即係啲村民想走，你咪走先咯。不過我會作為一個領袖嘅啦，喺度陪住嗰四個人咯。即係我會咁做咯。甚至乎亦都喺呢啲位置，嗱呢個位啊，真係要講一講啦。熱血公民，我覺得佢哋真係要檢討一下啦。喺呢啲位置點解？ 哦，你一咁講，我心怯一怯啊！屌你 啊！嗱，我好正經。 屌你！我好撚正經，我心怯一怯啊！屌你！ 我好正經咁講嘅，即係點解你哋？ 你講呢啲 嗱唔係思源嗱，講真， 你講呢啲話題之前，你俾個 你吔屎啦你！ 你俾個提示我先啦，隨時有思源啊，大佬。 我好正經咁講嘅，即係我以一個 局外人身份睇，你点解嚟一你哋一拉大队嚟到嘅时候，即系当然啦，即系以一个普通香港市民啦，话 Pitch 你哋吹鸡去啦。咁但系你去到嘅时候，点解一去到人哋嗰班左派嘅人士啦，即刻同你哋切割？咁你哋真系要检讨下咯，唔系净系嗰班左派嘅人士噶，系好多时候点解一啲即系一啲游行或者一啲集会，啲人都系会主动同你哋切割嘅，点解咧？ 佢哋觉得嗰个情况系人哋有问题而 你又咁讲又唔啱喎。嗱，等于如果我系一个女人，我着得性感啲，收胸半露，因为我天气热行出街，跟住你咁咸湿佬又望我，系嘛？咁唔通即系话我冇罪噶？呢个系你哋点解要咁样睇我啊嘛？呢个你哋嘅 切割啦， 唔系喎，喂，唔系切唔切割问题，我而家讲个比喻就好简单啫嘛。即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唉，你着到咁样引人犯罪啊，唔关我事啊，我热啊嘛，系你哋咸湿先咁样望我啫嘛。 但 系 个问题， 咁人哋切割一样啫嘛，你哋有 bias 啫嘛，唔关我哋事噶。 但系如果嗱，你即刻有北啦，你呢、這个，如果你切， 因为呢个唔系我心声嘅，你唔知 道。唔系啊。我就你呢个讲法讲啊，如果你系发生过好多次，你发生过好多次系走埋嚟见到我着得好少疏空半路咁，然之后攞捻咗我件衫， 我攞咗你件衫，诶唔理啊，我唔知你讲乜 吓，屌 唔系我真系我真系唔知你讲乜大佬，喂 anyway 好简单啫， 佢话唔知我信唔信啊， 好简单啫，系因为我都唔信我自己讲乜， 屌你。 诶，咁我烦人哋个抗辩啫，咁的而且确系提 出 嘅朋友 你唔 得 bias 喎。 嗱，讲翻啦，即系你好似你所话斋，假设嗰四个人继续留喺度，个领袖留喺度，喺呢啲位，我相信同埋热血公民跟住佢哋，我哋大家一齐喺度留守，因为佢哋屌鸠啲左交，最主要嗰样嘢就屌鸠人哋话唔留守嘛。 系啊， 咁你可以大家一齐留守噶嘛？咁嗱， 唔 系啊， 我觉得唔使屌人哋，咁你自己留得嘅啫。 当然啦，当然我哋会咁睇啦。嗱，同埋仲有一个问题嘅就系，亦都系嗰个双方期望嘅落差，就系、是、班左派人士同班村民夹咗咁耐，佢哋知道佢哋想点样，咁佢哋认得嗱，而根据我揾到嘅嘢啦，就系话 我仲印埋出嚟添， 唔系点做功课啊？嗱，咁样咧就系话走嗰、那个，即系话嗱，其实睇片咧。冇講到階段性嚟嘅，咁樣咧就係話有一個叫做係財哥嘅，好似係財哥，係有個村民財哥，就係咧話勝利嘅，即係話我哋呢 part 係勝利。其實呢個我覺得要睇翻你哋嗰個當初嗰個目的係咩。如果佢哋衝入去立法會個目的係話我哋今次要令到佢今日留會，咁其實佢哋係成功嘅，即係老實講係成功嘅。 係啊， 咁而佢係嗰個村民話勝利嘅，而勸人哋走嗰個係長毛嚟嘅。咁你佢喺呢個位，你去屌監班左交，係其實好老實講係唔合理嘅。而影大合照嗰樣嘢咧，就係講翻出嚟，就係話原來之前三次啲傳媒都冇影到相，今次係叫做影翻幅相幫佢煲大佢咁樣咧。咁我覺得 OK， 我接受呢個理由。咁但係即唔讲随是随非咧，我哋冇办法判断，即系冇办法去 judge 啦，应该话。咁你喺呢个位，你班热血公民就指责班左交好撤退，班左交又指责班热血公民好嚟搞事。咁其实喺老实讲系一个误会嚟嘅， 好难拗噶。 系因为好难拗，你热血公民你又唔知道人哋想点样，你班左交觉得佢哋嚟搞事，大家根本个期望有落差。咁你热血公民要我喂，总之你哋要听我哋知底，你哋要同我哋留守。但系班左交觉得你哋嚟搞事，我哋根本想和平散去嘅。咁其实系误会 嚟嘅。我感觉黄仁达到最后尾佢讲咗话要尊重啲村民嘅意愿，佢哋都走噶嘛，最后尾 系 咁 系。 我感觉佢哋自己都觉得，即系其实去到呢啲位，其实最即系呢一类嘅行动咧，最起码要先攞到就系个当区嘅居民佢哋嘅都唔一定守行，但系要系佢哋嘅认同啦。 但系成件事最客观嘅效果出咗嚟嘅， 系 就冇乜人讲嘅， 就系长毛入肉。 就係想講嗰樣嘢，個成件事個客觀效果好簡單，就係、是、出嚟個感覺就係 攞咗。而家成件事就係攞咗梁美芬嗰段。 唔係，我唔係講呢樣嘢。成件事個客觀效果出嚟就係、是、有啲人話搞社運，其實佢個性格係唔適合搞社運，呢真係性格問題。 例如 自己參透下成件事啦。嗱，我冇講邊個，你自己睇啦。兩邊都有呢啲人， 嗯，你唔係講係 兩邊都有啲人㗎。我認真㗎，唔係抽水㗎，兩邊都有呢啲人。包括所谓左交，包括所谓右交，所谓本土派都有呢啲人， 系咪仲包括 性格嘅问题？ 失比吓，系咪仲包括一个面具嘅主人啊？ 我唔知啊呢啲， 个面具主人我到而家都 get 唔到。 嗱，呢个你要问出呢个 status 嘅身比啦。 个 Facebook 系我私人嘅，我中意写乜都得，我使乜向你交代？我咪用呢、這个吓云、啊、端起义嘅身份去铺啊嘛，真系我用我自己身份去铺，我使乜同你交代？真系。 所以方东咧都系基于一个友情嘅身份， 你觉得系咪先？完全喂，我真系觉得个客观效果就 系 话有啲人唔适合搞社会，性格问题，好简单嗱，最易讲噶啦，你屌村民，点解有啲人会屌村民嘅咧？我唔 系 好明嘅，你唔需要屌佢噶， 系好错， 你自己去做啊嘛，人哋 我觉得屌村民， 你觉得人哋唔勇武，我咪自己勇武咯。 但系屌村民真系好唔啱噶，即系呢件事上面，即系佢哋都系。 佢哋最惨， 亦都有啲人嗱，有啲人就话， 唔系等于嗰阵时都有唔少人屌翻嘅港事咁样啫嘛， 系 港事， 唔系错晒嘅成件事，即系有啲人系觉得喂，唔系、哦、今次系村民主体，咁点解你会觉得村民主体？明明呢件事已经系全香港嘅事啊嘛， 嗯， 系嘛？点解仲停留喺哦村民先系主体？啊，你哋嚟帮手啊？但系咦，唔系、哦。你哋以往系咁嘅， 而家 积落一啲以往嘅一啲 bias 嘅印象。喂，咁呢啲咪就系我想讲嘅嘢，就系、是、本身系性格嘅问题。 双方最后尾都系同意咗一样嘢嘅，就系村民系主体咯。我 又觉得唔系咯，对唔住。 我喺嗰件事完咗之后，我感觉最后尾好似双方都觉得系咯， 但其实唔系啊嘛。 唔系应该话村民系可以话你应该话系睇系就正系。东北事件上高可以话系净系村民嘅本体，但系当你长远嚟睇嘅时候就唔系咯。你要睇，你要睇嗰、那个，因为其实呢个只系一 part 嚟噶嘛。 根本呢件事 村民系村民 由两个礼拜前西瓜嗰个咩未来警察咩啊咩 未来基金 未来基金联盟 未来警察 上嚟讲啊，个咩叫咩、 啊、 青年重夺未来 系啊。 我已经话成件事应该推到系全香港市民嘅运动啊嘛，全民运动 啊 嘛， 觉悟 咁你唔做咁你冇得讲噶，咪又系性格问题咯。 哦，你原来就讲紧西瓜啊，头先 我唔系净系讲佢，喂，真系性格问题喎，喂，教晒桥俾你啦，我嗰日讲啲咩，大家自己听下 archive， 我教佢每日要点做噶啦。咁我都唔见佢有咁做，咁冇办法。 咁人哋 成件事系性格问题。 咁人哋谂咗又觉得可能未必真系要一定要咁做，咁佢都有佢嘅选择嘅方法嘅。 咁冇人话佢咩嘢，咁成件事你唔，总言之个大方向就系你唔推到去一个全民运动，冇得搞嘅。因为呢件事真系全香港人嘅事嘛。 嗱，新比系应该你嗱，应该话喺而家我哋依家咁嘅香港嘅氛围之下，系搞乜捻嘢都要搞到去全民运动。系乜捻嘢都？ 喂，包括我哋头先上一节，即系每周花生讲嗰啲， 系 创新科技局。喂，如果你拉布呢单嘢，创新科技局如果佢真系推，你唔去拉，你一定要搞到系全民运动去逼嗰几个泛民议员去拉。 我知啊，但系 如果唔系玩完噶啦。 我 你唔敢做玩完噶。 但系呢， 如果唔系又系你一扎，我咪又系你一扎高登仔网民嘅事咯。关咩事啫？关唔关我事噶？啲人会觉得，咪系你高登仔啊嘛，最紧麻烦系你哋噶啦。 其实 成日上网屌查人哋，喺度笑人受成，咪系咁咯？关我咩事啊？你梗唔系咁讲嘛？你要将佢升格为一个全港嘅问题啊嘛？喂，唔系、啊，到时系你连听网台都冇得听、啊，系因为佢系嚟搞网台嘅呢、這个局。 咁好多人 监察网络嘅， 好多人就觉得 咁你讲出嚟啊嘛？你要从呢个方向去说身边啲人啊嘛，说大众啊嘛，冇嘅噃。咁有啲人就系觉得，即系你唔上去笑啲名人吓、啊，你唔搞人哋容祖儿，唔搞人哋就成人，你边会搞你啊？真系有人咁讲噶，大把人系咁讲嘅，啲事实嚟嘅。唔系我讲噶，喂，净系讲几年前啊。驗毒啊，反驗毒啊，我係有份反驗毒啊，即係反對嗰啲咩社區驗毒啊，竟然有人同我講，仲要嗰個係歌星啊，我叫佢不如搞，喂，我哋圍埋 度下， 唔講啦，邊個就唔開名啦，我不如搞一啲演唱會， 沙皇噶， 搞啲演唱會，喂，即係將呢件事，即係反對社區驗毒呢件事煲大啲啦，佢話 你冇吸毒，你惊咩人染毒啫？系咁样讲噶，啲人啊， 系中国人系咁噶， 大佬， 中国人系。 你其实你问翻佢嘅，即系你冇犯法，你惊咩人哋搜你身嘅？ 即系个问题系你而家去到咁极端咁两极咧，你一定要推到最极端嘅就系、是、喂全港性运动， 嗯， 人人都出事，你俾佢过咗就人人都出事噶啦。应该系咁。 系呢一样嘢就要睇下，即系可以点样令到成个大众都觉得关自己事咯。即系最初高铁大家就唔觉得关自己事，但系到最后尾高铁就变成一个即系全港嘅。我觉得近年最成功嘅一次咧，即系唔计港事唔计嚟讲都唔算啦。即系国教之外就系高铁。咁你话高铁嗰次其实嗰个中间。同差人嘅對抗係多好多，咁但係你話點解仲可以即係參與嘅群眾一路越嚟越多，甚至係即係政府嘅壓力越嚟大咁樣，咁都係就其實係要揾到一個位，要大家去有一個認同。 你最慘而家呢個位越嚟越難揾啊嘛，而家好似做乜嘢都冇反應啊嘛，即系问你阵间做完节目落街攞跑啊，除晒衫裤搭车翻屋企冇人理你噶，可以去到个社会冷漠到咁样。 最初譬如话做高铁嗰阵时，佢哋都唔觉得即系主要唔搭咁所谓啫。但系当然去到就系大家， 喂，净系讲一地两检啊，好简单。我哋梗系反对一地两检呢样嘢噶啦，系咪先？竟然有人会拗翻转头啊！ 好多人唔 care， 回归咗一地两检有问题， 系好多人唔 care。 喂，可以 系 咁样噶， 但喺嗰件事上面，好多人 care 嘅反而就系、是。是见到苦行之后觉得啊那班村民好惨，跟住仲有啲是觉得好贵，有啲是觉得那工程危险。 你讲 喺呢 几个 位呢， 苦行觉得班人好惨呢，呢、這个正正是头先第一节我认真嘅，其实。 第一节唔系飞机场嚟咩？ 飞机场我夹教主啊，夹唔到咪跪喺度啦，哀求佢啦，我哋网民都好惨㗎。我认真喎、哦，你做、做咗咧，有两个结果嘅，一系佢系拉，一系就唔拉。 拉你咁讲都 啱嘅，就叫做系啦，都仲叫做冇离弃过啲网民啦。 啊，人哋到时就话拉布得佢一个人做噶啦， 唔拉咁啊算够数咯。 失比，根据我所知，仲有一个 option 嘅佢 系咩啊？ 佢会走埋嚟拍一拍你膊头，跟住走咗去。 外界唔明讲咩嘅， 但系咁样拍一拍膊头系咩意思啊？ 唔知道，所以外界唔明佢讲咩嘅，你叫佢解释俾你听。嗱，佢又唔解释噶， 系咯，佢解释一下。我都唔明白、啊，大佬。 系一种回应嘅方法咯，佢呢个系。 咁佢斋拍膊头，即系基本上就系、 是、自己参透咯。佢嘅意思系你要自己参透。 那意思可能话大个仔噶啦，成熟啲啊，可能系咁咯。 即系总之要你自己参透啦，唔好理啊。 问下陶君恒有冇试过俾佢拍？ 问陶君恒先，过去隔篱房问 佢。问陶君恒有冇试过教主拍一拍喺膊头，笑笑咁走咗去。大个仔 就系吊交我之前嗰日咯，即系教我。 唔系可能 无疑对白嚟啊呢个。 可能阿土啊咩啊，究竟咩一百万啊，咩肥佬礼啊，跟住就笑笑 拍一拍嚟， 拍一拍喺膊头 走咗去。 唉，就系咁，即系我想讲嘢就系咁，你一定要推到咁极端嘅，如果唔系冇得搞啊！即系以后嚟紧呢啲运动就真系一定镬都系全民运动，如果唔系冇得搞，你冇办法，啲人咁冷漠啊嘛，你可以点啫？ 但系调翻转，次次变咗呢个全民运动咧，会唔会下下即系啲？ 喂，咁你而家唔系次次啊，都系得三次嘅嚟紧六二二。嗱呢一单啦，头先我讲嗰单啦，创新科技局啦，六二二啦。同埋咩？仲有一單牛啫，我唔記得咗啦。總之係三單啦。 係 係咯， 東北咪東北咯， 東北咯，係東北咯，係呢三單啫嘛，係嘛？咪你諗下嗰種冷漠係去到咧，尋日城市論壇， 嗯， 阿陳廣文拎住把戒刀出嚟， 我要你講， 哇，係啦，屌做咩唔爆個頭咯？我唔明， 冇人去報警拉噶。唔系，其实拉得噶 个差人唔系啊，最后尾 收咗把戒刀啫嘛， 收咗，但你要捉咗呢条友嘛， 拉咗把戒刀啫嘛。 喂，个问题系你咁劳气拎住把戒刀，点解唔系个问题好简单？戒刀你拎出街，如果你爱嚟戒嘢，你嗰日要开工就唔系问题。但系嗰个论坛嚟噶嘛，你拎把戒刀做咩？你一个 wrong place 拎咗一个 wrong 嘅一个戒刀出嚟， 你攞出嚟，你再加 啲 咁嘅说话， 呢 啲系展示攻击性武器。 你呢个咧，你呢个你嗱。讲一讲先，佢系我拎咗把戒刀出嚟 cut 个牌嘅 ，cut 完之后就拎住把戒刀喺度挥舞。嗱， 佢 exactly 喺 match 之前嗰一单，我哋讲话大好青年俾差佬三枪爆头嗰、那个，有好多撑佢嘅人嘅，就系话你拿住把戒刀喺度挥舞，点知你会做乜嘢？所以差人喺嗰、那个，你又情绪激动啦，完全 match 嘅。喺、嗯、嗰个时候，差人掹枪打爆你个头，系基本上系好正确。 今日差人冇打爆 头，陶杰都系咁讲啊， 出于智慧啊， 陶杰都系咁讲啊，当时。 但差人 陶杰爆威冲喺光明顶系咁讲啊，话差人判断非常正确、啊。 但差人今次冇打爆佢头啊， 系点解？ 咁就差人判断唔正确咯，就系话， 点解 啊？我完全唔系，嗱唔系差佢，我都系引用翻我哋咁讲噶嘛。咁你喂，好简单啦， 仲要有先例啊， 唔适合嘅地方露出一个咁样嘅唔适合嘅物件，而呢个物件系一个锋利嘅武器嚟嘅，我点知你想做乜啫？ 咪咯。 咁你点解唔？ 仲要有情绪激动啊！最紧要系、 啊、情绪激动啊！ 几乸激动啊！ 但你最就系冇市民觉得有问题嘅，寻日嘅处理，即系冷漠到咁。 咪又等睇啲人搬龙门咯，又话点同啫？系嘛？ 吓、啊、咁你有咩瘾啫？做人做到咁吓、啊，即系我今日都同人哋讲开， 人哋好有瘾嘅、 啊。我今日都讲开啊！越嚟越想移民啊！新加坡原本唔系我谂嘅范围嘅， 但系新加坡呢个国家应该仲辛苦过喺香港生活过。 唔系你有冇打算过去咩啊？你有冇打算过去北韩啊？ 冇， 澳门最幸福、啊， 即系喂大佬，你点搞啫？你当你个社会去到咁麻痹嘅时候， 或者你 见到呢啲嘢，你唔觉得有问题 嘅？你翻大陆移民翻大陆咯， 你去咯。 你知唔知道？ 你叫得人做，你自己做 咯。你知唔知道中国共产诶中国嘅国籍？是全世界最难申请啊！ 是啊， 我唔喺行。 中国都有绿卡噶、哦，但系每年中国 错，嗰张唔系绿卡，系宇宙通行证、啊。好 、哦，即系中国有， 系屌屎忽屌咗八十几年先有嘅。 中 国 共产党系屌屎忽屌咗八十几年。 中国即系中国系 电脑大爆 炸，就我唔知佢乱笠嘅咧。中国有绿卡，但系每年嘅绿卡嘅签发嘅数量系唔过100张嘅。 可能签俾普京啲 friend， 你点知啫？ 系 啊，咪就系咁咯。即系你去到寻日城市论坛咁嘅环境，喂，都系觉得冇乜嘢嘅，都冇乜人讨论嘅，冇乜人觉得即系警方。 因为个讨论嘅焦点唔系嗰度，讨论嘅焦点就系、是。你既然你喺香港嗌建设中国民主中国，点解你唔翻大陆？ 啊，呢、這个亦都系一个 呢 个 先系讨论嘅焦点， 好好嘅讨论议题嘅。你觉得咧？ 当然啦。 你觉得咧？ 咁我觉得你既然话得人，就应该 点解释喺广东度嗌打倒共产党？ 系咯？点解佢要喺广东度嗌打倒共产党咧？ 咁人哋话嗰度沦陷咗啦嘛？ 系啊， 即系嗰个系唔系香港嚟噶啦？嗰度 唔系啊，我为咗慎防有一啲听众系冇听呢个金麦登嗰个，当然最好就系听啦。咁、我当时就讲咗嘅，咁我当时系跟随住呢个热血公民嘅队伍啦。咁我哋游行嘅时候， 原 来 你系有去嘅。 我为咗要监察佢哋啊嘛，我继承咗院长嘅意志嘛。 系 咁嗱，当时佢哋咧就喺住沿住呢个广东道往呢、這个中广城方向行嘅时候咧，佢哋就一路用呢个手指指住前方，就喺度。打倒共产党咁样嘅，咁、我都喺度同一个身边嘅一个中年嘅女士都喺度话，共产党一定喺前面。跟住个女士都同我讲系啊，喺中港城。嗱 ， 佢哋嘅目标就好明确嘅话俾你听，共产佢哋嘅共产党心目中嘅共产党就喺中港城。不过唔知点解新港嗰位转弯啫吓，咁呢个解释唔到啦。 即系其实你 嗱，咁点解讲呢一 part 咧？就系因为其实我哋做乜都好啦，即系好似我哋嗰阵时话悼念李旺洋啊，嗰个游行都好啦。你一个对象，你要同嗰个对象讲啊嘛。咁你喺香港，你如果你话要打倒共产党咧，系走入中联办讲咧，系走去卢桥嘅啫，你系走去天安门嘅啫。咁冇噶咯， 使乜讲？ 除非真系喺中港城啦。 好老，即系呢个根本即系。说穿了，成件事就沟行啦，系。不过呢个就即系讲多咗，讲多咗啦，即系唔系头先讲嗰样嘢啦，即系我冇喺其他节目咁样讲呢件事咁，但系 你惊啊嘛，我知 唔关事，我觉得系即系如 即系讲啲人都未必听嘅嗰啲节目， maybe 啦即系我听到有啲说话就系话。差人好惊嗰日， 点解要好惊？ 点解好惊？ 都唔紧要，我都即系见到啲新闻片段啊，差人好紧张。嗱，你可以话 ，because the policeman saw a group of cycle， 总之 系咪咁啊？ 总之香港警察总之香港警察一遇到一啲佢哋系唔系喺佢哋预期范围之内嘅事发生咧，佢哋就会紧张噶啦。而佢哋本身预期就系伤亡系唔会再做任何嘢啊嘛。佢哋而家就纯粹行一转，纯粹行一行一转就完噶咯。佢哋都觉得好紧张，呢个系事实。咁但系呢一样嘢实际上有咩用咧？而嗰班人仲要系觉得。哇！佢哋好即系差人好惊，佢哋好 high 噶。咁我唔明究竟何即系有乜嘢值得好 high 咧？ 你 如果呢一样嘢系值得 high 嘅话，咁点解就要喺度否定紧往年支联会？而往年支联会即系当然唔系支联会做啦。而每年支联会嘅六四集会完咗之后，有一系呢啲活动，你哋系从来都 don't give a shit。 阿方老爷 落去噶喎， 啱啊！阿方老爷，同埋系仲要喺维园嘅六四集会进行中嘅时候，啲警察一路都好紧张。 阿方老爷，你走去差人面前除咗条裤啊，唔差人都好惊噶。 啱啱， 我认真噶， 系事实系。 你我贴个张图就系有个全身赤裸嘅人喺条马路嗰度对住个交通警都好惊啊！ 今日都有单 你 交嘢啦，咩李小龙 大爆炸，啲差人都好紧张啊， 系好紧张。即系代表啲咩啫？ 系 乜噶嘛？ 咁但系佢哋会觉得好好开心或者好兴奋，即系佢哋而家觉得做咗啲嘢，即系差人咧系奈佢哋唔何咁啊，好似 一个正常人啊，睇到佢哋啊，无端头风着啊，都好惊噶，系咪先？ 我唔会惊，但系我会笑咯。 我惊噶，如果有人同我风着，我唔肯惊。 有新招啊！而家 即系喺嗰样嘢上面，我就只系觉得系好。nonsense， 你点可以系会有个咁样嘅諗法？你而我就好想问啦，即係你哋觉得即係好成功，好成功嘅一个好重要原因就係因为做咗一样嘢差人觉得好紧 好 驚 好紧张。 係啦，或者佢哋用个字眼係好驚啦。咁我就想问啦，年呢社记学联啊，以前人力都玩过一年啊，喺维园完咗之后做啲咁样嘅。喂，今年够花生啦啩？今年系讲紧维园嗰度系由铜锣湾警察捉人链捉到去西环、啊， 嗯， 无间断过人链、啊，大佬，边边惊啲啊？ 全香港嘅警力都落晒过去咁滞， 边边惊啲啊？我想问， 咁梗系尖沙咀惊啲啦。 嗰边系要搞到警民关系科，要做问卷攞定啲途人嘅联络资料之后，要做证人。 你点知啫？你 点 嗰边系人链啫？尖沙咀啲差人啊，惊到屙锁链啊！ 即系觉得嗰样，即系究竟你哋觉得嗰样嘢就系、是。我明白你哋系好唔同意支援会，咁但系你唔同意支援会系咪就等于有即系、就是、有咁样嘅？ 系，我都有一句啦，即系你继续咁落去，市民继续系觉得呢啲嘢冇乜相干啊，冇乜所谓，懒懒闲咧，就系、是、玩完。我净系一样嘢，香港搞到今日咁啊，扑街系自己攞嚟嘅，好简单。嗱，少一派位，我系睇到有个家长，即系嗰啲双非家长话，即系个仔。佢好似住布吉系嘛？ 系 即系派去屯門 區。我一开始睇，我以为佢讲紧泰国嗰边添， 深感失望。又话香港政府即系呢个教育局咧就唔人性化，仲要讲一样嘢话香港以前冇人生仔，支持我哋过嚟生系支援你哋下一代。 哇，多捻谢晒啊！ 即系你谂下，喂， 但 你作为香港人， 系咪好似呢一个人仲讲咗一句话？边度系屯門啊？ 我唔知啊， 因为新闻咧。是出咗一句好正嘅山碑，我觉得係好正，就係、是、因为有线新聞呢出片头嘅时候佢就淨係标咗句屯門喺边啊，嗰、那个一用普通话。 我淨係一讲一样嘢啫，当你作为一个香港人，如果你平日係唔 Q 你嘅，好似我头先所讲嗰啲市民咁嘅，即係喂去到而家踩到埋身啦，创新科技局都杀到埋嚟啦，而毛哥入咗去坐啦，大家都系觉得都系咁噶啦，冇乜点理嘅。你面对呢啲说话，你唔好屌人哋嗰个双非家长，你冇资格屌，讲真真系。你有 而家 因为佢哋净系觉得系会依家烧到埋去先关佢哋事 啊嘛。即系怪兽系你有份养大，系你用你自己啲鲜血养大佢嘅。 我同意， 你凭乜嘢去屌人哋个双非家长？ 二系有份养大，但系呢一班 因为妖魔系你养出嚟嘅，大佬 呢一班人佢哋谂嗰样嘢系佢哋觉得。嗰啲事佢哋唔係好关自己事，而佢哋 中意去做嘅嘢，佢哋先觉得佢哋嗰啲先关事。 类同国教嗰样。 其实上个礼拜已经有一次好例子啦，即系已经唔系上个礼拜系有摩定一日系发生过啲咁样嘅嘢噶啦。 喂，但系呢，其实呢单咧， 即系好多而家好多香港人系咁， 依家都未叫话嗰、那个啲人系觉得好捻离谱，要去屌鸠佢哋啊，甚至乎系。其实我睇到呢单嘢我先知道而家原来新增咗一个校网系跨境校网冇人去屌㗎，我觉得。 去年讲咗今 我因为我冇留意到㗎，咁我觉得好奇怪点解会去新增一个校网系跨境校网。 其实我山陛系有个商飞话你哋香港人系跨一区有阿芝阿座、我哋点计呀，我住布吉洛嚟。 我仲有一个好正，佢话我哋个小朋友都系香港人，点解？点解大家都系香港人？有唔同待遇？ 个问题系，森麻可以讲话你可以冇捻落嚟啊！森麻有资格讲，但香港好多人系冇资格讲。 但 又系因为你养大佢噶嘛？你造就咗呢班双飞啊嘛？大佬， 调翻转，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呢、這个咧，双飞咧，某程度上咧，有好多人系记得你，就系香港人喺香港社会入边有好多，即系医院入边嘅工作者。佢哋即系尤其是产科，佢哋已经系噶啦。咁但系即系都唔系重点，即系讲话头先讲跨境校网嗰样嘢。跨境校网咧本身我觉得咧，其实就佢又冇做错喎。政府谂跨境校网本身咧，就因为咧上面嗰啲咧就系咁争北区，因为北区最近啊嘛。 系啊， 结果搞到原本住上水嗰啲咧就派唔到位，佢哋就要派去其他区。咁跟住咧就最后尾咧就系、是。吴克俭咧就驳取就话咁唔好啦，我整多个跨境校网，就俾你咧个上面嗰三类人，即系双非、单非或者真系港人父母，纯粹喺上面居住或者要做嘢，所以先喺上面嘅呢三类人，佢哋就报呢一个校网，而佢哋咧基本上有嘅位咧就系、是、现有而家譬如话北区嘅居民嘅小朋友有证嘅位，先至会跌落去呢个校网嘅。咁所以就出現咗點解話今次咧有啲咧，其實屯門唔算誇張，有啲係話講緊跨境要去東涌，就係咁樣啦。即係而家講緊基本上咧，就新界西北咧有證，各個校網有證嘅位咧，就全部掉曬落去俾佢哋。咁但係佢哋而家咧就輪到佢哋嘈啦。咁當然啦，即係呢個信得過程失數矣啦。即係我覺得本地校網有啲有，即係有而家有啲都係報唔到呢、這個冇得講。咁但係你話上面而家落嚟，我覺得。其实冇坏 嗱，你讲呢个我唔认同啊，即系你话如果港人双方都系港人嘅子女都系港人呢、這个我觉得 OK， 但系其他个咧我觉得唔 OK， 点解？即系 咁而家俾有证嘅佢喎， 唔系你讲跨区项目呢样嘢，如果点解我唔赞成啊？即系好似我同新比一路都之前都有咁讲啦，就系、是、你喺香港你做过啲咩贡献啊？我点解要益你啊？你调翻转啦，即系我哋以前喺英国殖民地啊，有冇英国跨区项目啊？我嗰阵时过去读书啊，我系冇政府津贴噶，我系攞咗居，我系攞咗咩噶，我系攞咗居留权噶，我冇津贴噶，大佬， 句啦， 我系自己俾钱读噶。 时间差唔多，我总结啦，时间差唔多，总结就系、是。 但系俾我讲多句先，即系同埋新美头先讲嗰个咧，就系话我有资格讲啊。咁我想讲话就系、是、我哋一嗱，我见到可能系我哋节目影响嗰啲人啦、啊，就系、是、话有啲人。依家我見到咧喺地鐵有啲人係開始見到啲蝗蟲嗰啲咧喺度哈哈霸霸啊嗰啲咧開始會出聲屌啦，我哋見到片都見唔少啦。咁係可能係即係聽過我哋啦，知道係忍落去係唔撚掂嘅，即係可能話未上升到個層次，就好似我哋講話東北嗰啲佢哋要出聲，不過佢哋去到有大陸人蝦我哋咧，我哋唔撚忍。 嘛，都係總結啦， 但係要擴大啦， 總結啦，三樣嘢啦，東北。六二二同埋咩啊？死啦，唔记得咗。 创新科技局， 创新科技局一定要提升为呢个全民运动啦。 系， 如果唔系咧，又系变咗养大嘅。我冇用自己嘅血养大佢，你到时想屌咧都冇资格屌咯。我觉得呢、這个今次呢个小一派位又系一个例子啊。 好， 系啊，唔好再怪啲双非家长啊，你冇资格怪，因为你有份养大佢，就咁简单啦。系咁，下个礼拜见。 拜拜。 喂，我想讲咧。 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